我国的工人和职业同盟员、农业劳动者和农业劳动者同盟员1月9号分别在平壤326电缆厂和黄海北道银波郡举行动员大会，表示决心切实贯彻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在新年贺词中所提出的纲领性任务。集会由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李任焕、有关部门干部、职业同盟和农业劳动者同盟工作人员、工人、职业同盟员、农业劳动者、农业劳动者同盟员参加。会上报告人和发言者指出，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新年贺词是一面战斗旗帜，他保证全部动员一心团结的威力和自立自强的力量，是全体军民在贯彻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方面创造新的奇迹，建立新的功勋。报告人和发言者强调，都要遵照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历史性新年贺词精神，为实现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所提出的有关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宏伟蓝图而努力奋斗。